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98集，困境。 林俊是你什么人？ 你还认识林俊？ 上次我去阳城办事，认识了他，我们交情还不错。 交情不错当然是夸大的，但林俊在广州办事处工作，对攀关系很热情，尤其是对冬至这种很可能留在总局的后起之秀，两人后来也的确还有联系。 那真是巧了，我是林俊的堂哥，叫我林轩吧。 林俊也是特管局的人，你却在跟日本人合作，你们岭南林家都是这么两面三刀的？ 林轩笑了一下，对李先生道： 哼，他跟我堂弟是朋友，要不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，反正镜子你们也拿到了。 不行，他知道的太多，特管局那边要是知道镜子在我们手里，会惹来很多麻烦。我现在就把人带走，你不必管了，回头你要的东西还有酬金，阴雨先生会派人送过来的。 哎，你也看见了，他不愿意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你记住他的脸啊，以后可别找错人报仇。 林轩对冬至无奈摊手，冬至嘴角抽搐。 你就不怕影响林军的仕途吗？ 你既然见过我那堂弟，就应该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夸夸其谈，该学的却稀松平常，就算没有我这一出，他迟早也得被扫地出门。 姓李的不耐烦听他们废话，伸手就朝冬至抓过来。冬至早就暗地里挣开身后的绳子，一直在假装若无其事，此刻见到李先生动作，自然无法再装下去，飞快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明光符掷向对方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他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问题，既然林轩已经搜过他的身，为什么他身上还有明光符呢？来不及思考答案，符纸化火掠向了李先生的面门，对方不得不后退半步。冬至趁机冲向门口，长手剑没带出来，当时冬至也是吃了个饭，临时起意过去看钱术，带把剑太招摇，没想到好巧不巧就遇上了事儿。不过要是长手剑在，现在也被他们搜走了。那一瞬间，冬至的脑海里闪过很多念头，最终归结为： 我还能坚持到援兵找过来吗？ 他并没有注意到，林轩从头到尾都坐在沙发上，低头喝茶，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眼前这一幕，既没有拦住冬至的去路，也没有帮着姓李的追他。龙申收到冬至的那条短信时，一开始并没有在意。古玩店的老钱经常会让他帮忙长眼鉴定一些古董，这并不稀奇。但一个小时后，老钱打了电话，问他收到镜子没有，龙申就发现事情不对了。电话打不通，短信没回复，要是冬至带着镜子跑路，那绝对是不可能的。那就只剩下一个答案，冬至被人带走了，而且正处在身不由己的情形下。龙申一刻都没有耽误，立刻设法调来监控，从冬至发信息的时间很容易就找到对方的失踪录像。监控录像的像素不高，但依稀能看见一个人上前揽住冬至的肩膀，把他带上了车。从画面上看，仿佛他遇见朋友随后跟着人家走了，但专业人士轻易就能看出其中的不对劲。 他这是被人打晕带走了。 一同观看录像的宋志存惊呼： 有车牌号，循着车牌号去查。 好的。 IT 部门的员工不敢怠慢，忙去联系。宋志存安慰他： 你也别太担心，按照老钱所说，对方八成是冲着青铜镜去的，应该不会伤害他的性命才对。 其实龙申并未失态，不过宋志存知道冬至是一组二组都看好的人选，现在无端端被人绑走，换作他也一样糟心。更何况冬至现在也算半个特管局的人，对方这么做摆明不把特管局放在眼里， 他们绝对是要追查到底的。国家机器一旦运转起来，效率不可谓不惊人。车牌号跟车子去向的监控很快就拿到，车牌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，这家公司是做文化产业的，说白了就是开娱乐会所的。法人姓岳，这是一个很罕见的姓。不过据龙申所知，岭南林家的当家人林记的老婆就姓岳，而车子的去向也正是那家娱乐会所。真想绑人，林家绝对能做到天衣无缝，而不会留下这么多的破绽。现在事发突然，也来不及分析太多，龙申起身就往外走。宋志存连忙拉住他： 哎，龙君，你这是要直接找上门去？ 也许冬至和青铜镜都在那里。 哎呀，岭南林家在上面也有点人脉，会不会是有人假冒他们之名干出来的？要不先跟上头汇报一下。 此事宜早不宜晚。 宋志存有点讪讪，龙申已经大步走了出去。 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吧。 宋志存顿足，心道这也太心急了。不过他也很清楚，蒋局长是个不懂行的，汇报上去他也肯定瞻前顾后，又要往上层层汇报，等批示下来，估计黄花菜都凉了。凡事当断则断，这方面龙申跟吴炳添真做的比他还好不少。宋志存暗自苦笑，匆匆往外走。 宋局， 池半夏从走廊另一头跑过来，气喘吁吁：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，您方便吗？ 车上说，走。 宋志存大手一挥，池半夏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也跟着去。而此时的冬至正深陷四面楚歌的境地之中，他没有想到冲出房间才仅仅是个开始。门外头守了十来个人，其中五六个跟那个姓李的明显是同一拨人。姓李的在后面大声说了句日语，他们随即追上来。林轩的人虽然没有帮日本人，可也没有帮冬至的意思，摆明了袖手旁观。这间会所很大，更麻烦的是通道建得像迷宫，七弯八拐，而且没有标识。前来消费的客人如果没有服务员带领，估计也是找不到出路的。冬至慌不择路，只能在这里头乱闯，对方却在后面紧追不舍。明光符、引雷符，这些对付妖魔鬼怪很厉害，可对付普通人类就束手无策了。 早知道会在这里被困，我就应该跟巴松多学几招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就算我双拳能敌四掌，遇上五六个人估计也只能认栽了。但最可恶的还不是日本人，而是林轩。也不知道那些日本人给了他多少好处，居然胳膊肘往外拐，帮着外人对自己人下手。 冬至一边跑一边忍不住把林轩的头发撕到脚底板，连同对方家里的猫猫狗狗、兔子乌龟全都问候了一遍。但冬至很快就跑不动了，走廊尽头是个偏厅，有屏风茶桌，在墙上居然还有供奉关二爷的神龛，一切布置的古香古色。据说粤港澳台一带许多人，尤其是做生意的，很喜欢供奉关公辟邪，就连赌场都将他视为财神。林家是岭南人，这里会有这种供奉并不奇怪。冬至的视线扫过神像，不经意间忽然心头一动，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 他从旁边的格子里找到了还未点燃的香，用打火机点了，恭恭敬敬朝神像一拜： 合造派弟子冬至，今夜金蝉恳请正神忠义神武灵佑人勇危险关圣大帝降临，助弟子一臂之力。 这种时候，钟于一让他们背熟名人资料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。如果对资料不熟悉，就绝对不可能把关二爷的完整追封背出来。钟于一说过，神像受人供奉或多或少也会有灵，譬如香港警署就有关二爷坐镇，加上警署本身有杀伐之气，那肯定是邪魔没入。至于这种娱乐会所里的神像有没有灵，冬至也没有把握。 但关键时刻他只能试一试了。香袅袅燃起，神龛上的神像持刀捻须，狭长的凤眼望着冬至，似乎毫无反应。 在那边， 追！ 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而这里已经无处可躲，冬至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冬至屏息凝神，放空思绪，将所有的杂音都摒弃在世界外。忽然间，他眼前一暗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